骄傲的大公鸡。有一只大公鸡，头上有个红冠子，身上披着红羽毛，长得又漂亮又神气。一天，大公鸡在草地上散步，看到两只蛐蛐在吹牛皮。一只蛐蛐说， 我明天要吃掉一棵大柳树，你信不？ 另外一只蛐蛐说， 这有什么了不起，瞧我明天一口吞下一头大驴子。 他们说得正高兴，一抬头瞧见了大公鸡，一齐说， 嘿，一只大公鸡，咱们吃掉它。 他们就一个劲儿朝着大公鸡冲去。大公鸡气坏了，他赌赌地啄了两下，就把两只蛐蛐吞到肚子里去了。这件事儿给一个孩子看见了，就编了一首儿歌。两只蛐蛐真有趣，碰在一起吹牛皮，吹牛吹得正起劲儿，看见一只大公鸡。蛐蛐想去吃公鸡，落进公鸡肚子里。这首儿歌一传开，大公鸡以为自己很了不起，再也不捉小虫吃了。他竟想一下子吃两只蛐蛐。过了几天，大公鸡又看到一只小蛐蛐，自个儿在一个小草旁边跳着玩。大公鸡把头抬得高高的，大步走过去，对小蛐蛐说， 你怎么不吹牛皮呀？你去找个伙伴来吹牛皮，好让我一口把你们吃下去。 小蛐蛐听了一点儿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他问， 你说的是什么呀？我可没有吹牛皮呀。 你不知道吗？前几天你的爸爸妈妈在吹牛皮，给我一口吞到肚子里去了。 小蛐蛐越听越糊涂了，他说，我爸爸妈妈都在家，怎么会到你肚子里去呢？ 小蛐蛐想了一想，想起来了。 啊，你说的是那两只蛐蛐呀，那不是我爸爸妈妈。那两只蛐蛐老是磨着牙，见到谁都要咬，后来让一只大公鸡吃掉了。原来那只大公鸡就是你呀。 大公鸡的脑袋这一下子抬得更高了，瞪着眼睛对小蛐蛐说， 你知道我是一只最勇敢的大公鸡，那就好了，你就乖乖地跳到我的嘴里来吧，省得我来啄你。 小蛐蛐听了很生气，对大公鸡说， 你太不讲理了，我才不跳到你嘴里去呢。 大公鸡才瞧不起小蛐蛐呢，喊着， 你这小家伙，有本领你就跟我斗一斗。斗就斗，我不怕你。 小蛐蛐知道自己的力气小，大公鸡要比它强得多，可是它一点儿也不怕，一下跳到大公鸡眼前，等着跟大公鸡斗。大公鸡拍拍翅膀冲过去，对准小蛐蛐狠狠地啄了一下。 它想，这下子可让我吃到了。 可是它仔细一瞧，只啄到一块泥，小蛐蛐不见了。忽然，大公鸡听到自己的背上霍霍地响了起来。原来，蛐蛐已经跳到它的背上去了。大公鸡火了，它转动脖子往自己的背上啄去。小蛐蛐又一跳，跳到它的头上去，张开一对大牙，像钳子似的紧紧地咬住它的红冠子。大公鸡痛得乱蹦乱跳，咯咯地喊叫。 小蛐蛐说，你说再不骄傲了，我就放了你。 大公鸡怎么肯说这样的话呢？他和好多公鸡斗过，从来没有求过饶，现在向一只小蛐蛐求饶，多丢脸呀。可是他的红冠子快要给小蛐蛐咬破了，他痛得窝窝地哭，眼泪一大滴一大滴掉下来。他只好对小蛐蛐说， 我再也不骄傲了，你放了我吧。 小蛐蛐很快跳到地上， 三跳两跳钻进野草堆里去了。大公鸡摇了摇脑袋，觉得不痛了，就去追那只小蛐蛐，想吃掉它，也好出口气。可是小蛐蛐早就回到自己的家里，正在呼呼地唱着快乐的歌。这件事儿也给那个男孩子看到了，他又编了一首儿歌。大公鸡真骄傲，要叫蛐蛐往他嘴里跳，小蛐蛐跟他斗，斗得公鸡来求饶。哎呦呦，放了我，以后不敢再骄傲。大公鸡听到这首儿歌很难为情，他想，你别看蛐蛐个子小，可真厉害了。以后大公鸡一想起那只小蛐蛐，就觉得关子痛起来，再也不敢骄傲了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